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发言人就美国拿着人权问题提倡什么道德制裁一事，20号回答了朝鲜中央通讯社记者的提问。发言人说，不久前美国派遣联合国朝鲜人权状况前任特别报告人到首尔去，拿着莫须有的人权问题大放厥词，说什么要实施道德制裁来限制我国参加奥运会等国际赛会，或者不许我国同其他国家进行体育交流等。他的胡诌只不过是愚昧无知的人、神经病人的诡辩而已。他对以和平与友好、团结与合作为基本宗旨的神圣的奥林匹克精神和那些国际社会所公认原则没有起码的常识。就联合国朝鲜人权状况前任特别报告人而言，他是美国的傀儡和人间败类，在担任联合国公务员的整个期间完全丧失公正，而且像鹦鹉学舌那样重复敌对势力凭空捏造的谎言，一直充作反朝人权骚动的突击队。可笑的是，美国唆使这样一个败类演出一个让世界仰天大笑的鬼把戏，而且他胡说要限制我国参加奥运会后，就由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发言人则予以庇护，说他的主张是有道理的，这是联合国也理应讨论的问题。最近美国国务卿和国务院负责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助理邦本、美国驻联合国代表等政府官员不分时间和场合开口闭口就指责我国的人权状况，甚至会见人间渣子脱北者等掀起骚动，还唆使联合国新任特别报告人把一份贯穿着捏造和虚假的反朝人权报告提交给了正在举行的联合国大会。这些就令人清楚地认识到以世界唯一超级大国自居的美国的处境变得何等可怜，美国的对朝敌视政策达到何等狂妄的地步。我们根本不介意联合国大会议不议论那种问题，但对于由此而导致的不可预测的严重后果，就将由美国及其追随势力完全负起责任。